第七十集。过一会儿，罗冰瑶出来了，这次倒此地无银的坦白道： 没什么事儿，是我高中同学徐茂华打来的。前面我妈妈说要给我寄野山菌嘛，我说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结果啊，刚好徐茂华元宵回去一趟，他就托徐茂华带过来了。 赵斌假装不太在意的点了点头，手上胡乱的打了一通字。从罗冰瑶的表现看，赵斌敢肯定绝对不是这点小事，但罗冰瑶不愿意说，他也只能怀着一点担忧，默默等着他来坦白。第二天的工作生活还是照常，赵斌带着爱心午餐去上班，因为罗冰瑶的反常表现，赵斌也有点心事重重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挂着职业微笑，温和地问病人。对面的病人是个年轻女性，已经对自己病情非常了解。 医生，我哮喘病有二十几年了，从小时候就开始的，最近两天有点复发，出门感觉走几步路都喘。 赵斌保持微笑问他， 最近有没有受凉感冒，有没有咳嗽卡痰这些？ 其他都还好，我觉得是天气变化，我每年冬天和春天都要发作，我的沙丁胺醇和舒立蝶都用完了，我想来开点药。 赵斌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下，大概在国内所有大医院，不管你规模多大，急诊科做的有多牛逼，抢救的危重病人有多少，接诊最多的仍然是开药病人。 我们医院里有便秘门诊。 赵斌笑着说， 以后单纯开药的话，挂便秘门诊就可以了，挂号费医院还方便得多。 病人摇头， 便秘门诊医生不看病只开药，我还是想找医生看一看。医生，你要不帮我听一下我肺上？ 赵斌调整好心态，按照正常看病流程详细问了病史，给病人查体。病人口唇红润，至少没有缺氧的体征，肺上明确有肝鸣，没有听到确切失落音。他还是谨慎地建议病人完善胸部 CT 检查，排除肺部感染。 不用了吧？ 病人摇头说道， 我每年到季节都是这个样子，你给我开这些吸入剂就行，我每次用几天就好了。 赵斌不再跟他过多解释，在病历上加上一句病人拒绝胸部 CT 检查，然后打印出来让病人签字。病人倒是很干脆，签了字拿了处方就走。下午下了班，他掏出手机来，看到罗明瑶给自己发了条消息， 赵老师，我下午去学校拿徐茂华给我的东西，顺便和他一起吃顿晚饭，我给你准备好了晚饭啊，你热一热就好了，吃完饭我先回学校再回家。 看前面一句，赵斌内心还有点欲足，他这一周多回家就和罗明瑶一起吃饭做事，习惯了家里有人的满足感，现在要一个人吃晚饭，心里多少有些空虚寂寞。看到最后一句回家，他又忍不住露出了微笑，于是他吃过晚饭，决定去学校等着罗明瑶，接他一起回家。赵斌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罗明瑶从一辆车上下来，司机座上也下来一个人，帮他开后备箱拿东西。那个人一脸轻松的笑容，和罗明瑶聊得正开心，他隔着一段距离都能看见罗明瑶脸上的笑。离开之前，罗明瑶和他拉了拉手。罗明瑶没有见到徐茂华，是钱康明来医院找的他，他以为钱康明是来看数据的，赶紧找东西。 你不是说下星期才来吗？元宵节才刚过完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约病人呢。 钱康明笑着说， 你还替病人算着元宵节呢，春节你也没给我发个消息说个新年好都没有。 罗明瑶讪讪地抓脑袋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春节那会儿，他一门心思跟赵斌发消息打电话的，除了回复朱珍珍和黄博怀，谁都没回。钱康明接过罗明瑶递来的数据登记本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签了个字，说道， 今天是来帮茂华给你带东西来的。 啊？ 罗明瑶愣了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昨天他对赵斌没撒谎，确实是妈妈打来的电话，说带了野山菌来，后来徐茂华的电话说转交给钱康明带过来，但是他没告诉赵斌，带野山菌的原因是送给一个约好了见面相亲的女孩子。想到这个，罗明瑶整个人都僵硬了起来。 但没想到爸妈安排的这么快，从春节回来不到两周，已经找好了相亲对象，连照片、身高、学历、喜好都发了过来。罗明瑶自己的信息无疑也给女方过目了，现在的她还没有做好要向父母出柜的准备，也没有合适的理由拒绝相亲安排。她一向顺着父母，不想丢了他们的面子，只能加了女生的好友，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情，准备表现差一点，给女生留下个不怎么好的印象，然后把这次相亲就这么拖过去。没想到双方父母很积极，连见面的时间地点都一起安排了。他的爸妈还准备了第一次见面送的礼物，也不嫌麻烦其他人大老远的找人带来。 怎么了？ 钱康明把登记本还给他，见他有点走神，忍不住直接拍了拍他的手。 哎呀！ 罗明瑶忙起身拿过登记本收好。 不好意思啊，想事情走神了，谢谢你了。但是茂华怎么会托你来送啊？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过来了，他现在很忙吗？ 钱康明露出一点讥讽的笑容，这表情一瞬而过，罗明瑶也没注意到。 茂华他去年外调了，昨天刚回到 C 市就说有事找我，他着急过去，只好把东西托我带给你了。 这样啊。 罗明瑶不疑有他，点点头。两个人又聊了几句徐茂华的近况，钱康明拍拍他的肩说道， 晚上咱一块吃吧。 罗明瑶想到还要回去和赵斌一起吃晚饭，心里有些不大情愿。他和赵斌同吃同住还不到两周，每天开心的不行，简直一分钟也不想跟其他人浪费。钱康明人靠近了，又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认真的说， 怎么辛辛苦苦把东西给你带来了，你竟然不感谢我，晚饭都不请啊？ 罗明瑶赶紧解释， 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在想要请你去哪里吃呢，要不咱们就去学校旁边的那家家常菜馆，我记得你之前说过那家店的干煸肥肠味道很不错的。 嗯，还记得师兄喜欢吃什么。 钱康明很顺手地摸了摸罗明瑶的脑袋， 不错，那就去吃那个干煸肥肠吧，好久没吃了，还有点想念呢。 钱师兄再见。 罗明瑶提着包装袋向钱康明摆手道别，在校门口站了会儿，确定车走远了才准备往赵斌家里去。一回头就看见赵斌站在不远的路灯下正看着自己，他的心情骤然雀跃，几乎是奔跑的往赵斌那儿去。 赵老师。 跑到了人跟前，又突然想起这里地方不对，停下脚步假装稳重，顺便还往周围扫了一圈。然而走到赵斌面前，却没有看到预想的笑脸相迎。赵斌皱着眉头看他，眼里沉淀着一股怒气。罗明瑶紧张地抓着他的袖子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 赵老师，你怎么了？ 赵斌看了看他的手，罗明瑶总是有一种不安自卑的情绪，他这会儿显然是因为感到自己情绪的波动。然而即使这样，罗明瑶还是会走到自己身边，拉着自己的袖子，仿佛是要安慰自己一般。他叹了口气，身上的紧绷卸下来，摸了摸罗明瑶的头。 刚才谁送你回来的？ 啊？ 罗明瑶又开始左右看了，他突然想到，今天下午发消息时候告诉赵斌请的是徐茂华吃饭，现在送自己回来的是钱康明，这样的话自己岂不就是撒谎了？不知道赵老师会不会生气。然而赵斌看他犹豫着就着急了，他不知道今天送罗明瑶回来的人是谁，但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就会患得患失，他忍不住就觉得罗明瑶身边有很多诱惑。刚才的人举止亲密，罗明瑶说起他躲躲闪闪的，难道真的有什么情况？罗明瑶昨天一晚上躲躲闪闪慌慌张张的也是因为这个？赵斌忍不住一把就抓住了罗明瑶的手。